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土伯，你话想讲咩啊？喂， 我话想讲呢个特朗普 啊，想讲特朗普。 今次要赞一赞特朗普 喎。诶、啊，佢系被逼嘅， 连续出咗几个 Twitters。 其实佢系被逼嘅，坦白讲就吓，即系因为佢本身咧就有 Nancy Pelosi 一嚟 Nancy Pelosi 啦，佢自己本身啲嗰啲其他嘅党友啊。即係其實呢一個共和黨黨領袖叫 Kevin McCarthy 啦，其實佢又好好嘢好笑嘅，因為我唔知早幾日我都 send 過俾你哋睇，就係佢話咩啊？即係我喺呢、這個香港嘅示威裏面啊，我見到美國國旗啊， 好開心， 好開心啊！ 我睇完之後咧，我係反而咧唔係好開心，我好擔心。 係啊，因為佢覺得你咁樣即係其實你係做鳩咗佢嘛，其實係。 唔係因為點解咧？即係 有口實俾你講係嘛？ 都兩個人拎嘅，一個黃婆婆同埋一個男人攞。 唔係啊，黃婆婆係英國旗啊。 OK OK， 即系美国国旗有一班僆仔拎噶。 我最担心嘅一个咩咧？因为我喺个节目里边都讲过，其实佢哋打三招嘅啫，打你港独，打你暴力，打你勾结外国势力。佢走唔出呢三样嘢咧，系打你嘅。喺几三次嘅国务院嘅记者招待会里边咧，其实系围绕呢三个主题咧，系大做文章嘅啫嘛。 嗯， 好啦。咁死啦！頭先你講個咩 McCarthy 係嘛？ 咁啊轉咗調咯，唔講外國勢力喎，指名道姓喎。 佢話 講美國部分人士喎。 佢話佢好開心，你哋揸住個美國旗咧，就有咁嘅大鑊啦。 啊，跟住又話唱美國國歌啊，咁樣樣啊。 咁我哋就中啦。咁咧就係俾老共咧，俾老共咧。系喐你啊！ 唔計啦。 咁啊，仲有霍士電視台就話啦，咁其實而家呢班僆仔啦，其實好比以前啦，即係呢一個美國獨立運動嘅時候先言咁樣樣。 咁犀利啊！ 係啊，霍士電視台 咁犀利 啊！咁跟住然之後，班連登仔好開心，有班連真帝好開心啦，就係話，即係你就係呢個霍士電視台出咗呢單新聞之後啊，跟住 Donald Trump 即刻出 Twitter 啦。 唔係咁應該咁樣分析就係。Donald Trump 嘅 Twitter 同埋 Donald Trump 嘅轉變嘅態度，同 Fox 咧係互相配合嘅，因為 Fox 係佢嘅人嚟噶嘛，即係喺全美嘅主流電台裏面，得 Fox 係不斷係撐 Donald Trump 啊。但我哋其實都唔緊要啦，即係嗰啲究竟揸唔揸美國旗啊，或者究竟佢哋點樣反應嗰樣嘢，因為老共要屈你咧。就乜鬼都屈到嘅，系嘛？即使你嗰度成千上萬嘅人遊行，有一兩條友，唔知係咪佢嘅人揸住支美國旗都入咗我哋數㗎啦，係嘛？我哋都唔會反對，係嘛？亦都冇資格反對人哋出去揸乜關我咩事咧咁樣。但係個重點係在於咧 ，Donald Trump 突然之間咧喺香港同北京可以自己決定，到講到咧呢個係一個騷亂或者係暴動 ，riot。 OK， 即係用翻我哋嘅香港嘅定義咧，就係告個梁天琦嗰條罪啦，咁樣突然之間一個屈尾十 轉調， 個轉調， 佢嗰個轉捩點係禮拜三至到禮拜四，禮拜三咧佢仲喺度講就好多人埋怨我同埋即係。Donald Trump 自己啦，好多人埋怨我同埋美國咧，點解喺香港問題唔做嘢啦？我又真係唔知點解啦。佢好似有啲冤枉咁樣嘅。咁但係佢之後去到禮拜四咧，即係琴日。 嗱呢一段嘢咧，我覺得要先講講先。我其實覺得佢有意味喺度。 啊， 就你從逆向去思考下佢呢句説話。 嗯， 就話其實我哋美國冇做嘢㗎。嗯，你唔好老屈我。外國勢力干預啊！嗱，我就反而咁睇，我睇佢第一段嘅時候， 即係俾個位俾呢一個即係習近 平。唔係啊，其實係回應咗老共嗰個講法啦。我俾好多人埋怨，我美國人冇做嘢。 嗯， 即係我再澄清一次， 即係想洗下自己清白啦。 冇錯， 所以咪琴北大會議開完之後，而家咪唔鬧特朗普話美國外國勢力咯，即係唔成個外國勢力，只係話美國部分議員勾結香港。嘅人士，即係黎智英嗰班啦， 即係其實就係邊啲人咧？其實 佩洛西嗰啲 啦，佩洛西啦， 冇錯啦。 中國委員會呢個參議員咧叫 Jim McGovern， 係啦，就佢咬辣，直指名道姓鬧呢班人啦。 係啦，咁啊仲有即係你再多啲嘅，就其實東亞事務嘅，即係呢一個叫做係博明啊嗰扎啦，其實係呢幾個，或者其實佢哋有講法嘅，就係其實係呢一個叫做係特朗普白宮裏邊啦，即係其實係有一班人就係以呢個 Mike Pence， 即係其實呢個副總統彭斯其實為首。 再加埋即係呢一個國務卿阿蓬佩奧呢一扎人咧，就零舍中意咧就攞香即係、就是、香港問題啊，或者中國人權咧喺度説三道四嘅。 咪、所以 最憎呢啲人嘅其實。 所以咧，佢打嗰三張牌咧、我覺得唯一呢一張牌係一定要打落去嘅，即、係對我哋香港嘅抗爭者嚟講、就係打外國勢力。因為點解咧？佢一閂埋門打狗嘅時候咧，就打得我哋好慘。嗱，我嗰陣時候咧，我都有一陣咧係灰咗嘅，就係見到即係特朗普連續幾次出嗰啲嘢啊！你我相信習近平嘅智慧嘅，習近平好好啊，嚇、好合理地去回應啊，喺度讚緊佢啊，跟住就話呢啲嘢香港人同北京會解決㗎啦，跟住甚至乎講到係riot 嘅時候咧，喂，其實好擔心喎，即係美國佬同你切割。OK， 但突然之间一个屈美十咧，又翻翻转头咧，甚至乎今次佢醒，佢就话我希望即系呢、這个习近平走去同即系示威者抗议，我开头睇落去，大佬你唔系瞓唔着觉，乱写系嘛，大佬，但系有意味噶嗰句说话，佢意味系在于咩咧？就系话 同示威者讲和咯， 其实同北京同香港自己解决嘅问题一模一样啫嘛，就话我。冇直接介入去噶，不過我表現出我嘅關心。嗱，你唔好閂埋門打狗啦、我美國係會回應嘅。 唔係 喺呢個問題上邊 個 point 咧，其實我睇到啲嘢嘅，因為今個禮拜咧，我講下我表達我意見。因為今個禮拜係佔領一個機場嘅問題，佔領之後佔領機場之後咧，好多航班飛唔到。咁因為香港嘅地位好特殊啊嘛，咁特朗普咧叫曬五眼聯盟，就包括德國澳洲外长啦，咁上个礼拜就加拿大总理啦，咁纽西兰啊，全部咧就同中国讲咧，就要睇住香港。咁同埋咧，因为嗰香港嘅机场原来咧，你飞唔到飞机过嚟咧，系国际损失好大嘅。咁星期二咧，就美国咧就有一个嘅分析国家咧就话，香港会成为美国嘅金融风暴咧，就嘅黑天鹅。即系成个系环球金融风暴嘅一只黑天鹅。咁佢理论系咩？嗱，佢理论系乜嘢咧？佢理论就系话俾特朗普听，因为中美贸易战而家加埋香港呢个问题咧，即系香港冇咗呢个，因为香港有好多独立关税地位啊，同埋嗰啲咁嘅嘢咧，就系、是、外国咧就是、靠香港嚟同中国做生意嘅。 所以调翻转头，配合翻阿柳个讲法就系、是、你错错着，今次维基场， 维基场好重要噶。 你谂下，国泰连续两日，星期二咧。又取消咗百幾班航班喎、 啊，嗱、啊，令到美國 你作為香港作為國際，尤其是亞太區嘅航運中心，甚至乎國際嘅航運中心嘅時候咧、你一咁樣停擺嘅話咧，喂，美國佬要翻轉頭咯，係咪嗱，當然喺佢嘅整體嘅立場上邊，佢唔可以唔撐香港人，即係 Free Hong Kong 噶、大佬爭取我哋嘅一國兩制，爭取我哋嘅自由，頂住老共噶、喂，所以佢咪咁樣。少少曲筆咁寫咯。 但係個問題，因為佢客觀環境有好多嘢，特朗普咧係要將佢上咗香港數，因為佢自己債息倒掛緊啊嘛。咁佢美股係跌咗800点啊嘛，佢係順勢推個美股落去，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個後欄着緊火啊嘛，因為阿根廷嗰個總統，阿根廷總統咧有個初選啊輸咗咁滯，咁結果咧如果換咗個左翼政黨嘅勝利局集團上去咧，佢就會。违约啊，即系个债券违约，因为美国佬借咗好多钱俾佢噶嘛，所以汇丰都有借钱俾阿根廷噶嘛，咁所以咧，其实美国嘅银行股咧就突然间跌咗30%嘅，咁令到美股嗰日就跌咗800点，咁而家佢就将件事就话埋，将同特朗普讲，特朗普就同债民讲啊嘛，喂，你好伟大嘅，你好人嘅，咁不过咧唔该你将香港问题。就係 快快脆去解決， 唔係連埋呢個貿易戰係掛鈎啊！ 咪初時咧， 佢咁樣考慮啊！ 我初時嘅分析咧就係以為佢唔會將貿易戰掛鈎嘅， 因為 點解 咧？佢要一個優戰區，中美一個優戰區就香港。 因為佢擺香港上去 複雜啊嘛， 就好複雜噶啦，以後就冇 buffer 噶啦。 你攞咗呢一個 buffer 或者攞呢個做 bargaining chips 嘅時候，攞咗呢個做籌碼嘅話咧，個唔好處就係 以後點傾偈啊？ 佢解決。咁老共應承你解決香港問題，咪其中一個你唔加關税，其中一個籌碼咯。 所以其實好怪噶，佢星期二上就係讓咗噶，先將個關税咧就褪到去12月15号收。 咁你覺得 點解佢咁做咧？因為佢其實個問題，佢當時因為好多人話俾佢聽啊嘛。 你覺得呢個係為咗香港讓？ 唔係為香港，佢因為當時好多人話俾佢聽，因為同中國好多嘢喺聖誕節嘅貨品簽咗約啦。 而家咧已就冇得再加价噶啦。如果啲货直接去美国，你九二一又收关税的话咧，我哋就要自己个入口商咧俾翻关税。 呢样嘢咧， 所以佢喂顺水推舟 呢样嘢咧， 成件事顺推舟。 Donald Trump 咧就有啲抛浪头咯，其实系即系原本即系呢一个3000亿嘅关税咧，佢话加就加咧，就其实冇好似之前咁样搞听证会啊，做咨询嘅。因为记得旧年咧，即系其实12月之前啦，加嗰2500亿嘅关税啦，咁其实都有做啲咁样嘅听证会。永远咧，去到而家最后尾3000亿嘅货品啦，摆到最后尾先加关税咧，就系最难嘅，嗰个政治压力系最大嘅。即系你包括 Apple， 唔系嗰啲货全部喺晒度， 即系话嗰啲咧，即系其实你见 影响民生最大 系啊，嗰啲影响民生同埋影响嗰个叫做系即系 Christmas 嗰个消费啊， 系嘛，好大件事 嘅。即系而嗰啲咁样嘅商品，因为而家嗱叫做系然后加关税咧，分咗两批。你而家咧就九月会加嘅，就系、是、大概1000亿度啦。如果以旧年嘅贸易额嚟计，咁你剩翻落嚟咧系2600亿嘅货品咧，就系12月先加。咁嗰扎咧就多数系 重要嘅嘢嚟， 攞嚟做呢一个圣诞礼物噶啦。个所以就系、 是，所以咧 Donald Trump 咧今次咧一个回马枪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原因就系咧、你直香港呢个问题咧。是叫老共你快啲 settle 咗佢， 咁啊即系加快同我倾贸易战咯， 冇错， 所以我好成功咯。所以其实大家唔使估佢， 因为点解咧？佢系急嘅， 系啊， 即系佢系急于呢个点解佢要争取连任咯？佢喺国内嘅舆论里边，其实系越嚟越少对佢嘅喺贸易政策里边嘅支持嘅，而家已经系跌到落去咧。是大概是三成几 四成，是啊，佢唔系佢，总之如果总统 支持拜登嘅贸易政策嘅跌到去三成几，唔赞成佢嘅系五成几六成。 共和党议员得翻两个支持嘅啫，一佢同自己咩成个白宫内边得翻佢同自己，佢觉得贸易战而家系赢紧噶。 咁所以咧，佢呢一个回马枪，攞翻香港嚟作为喺成个贸易嗰度嘅谈判咧，就嗱、你快啲 settle 咗佢。咁同埋今次咧，学你话斋。錯著啦， 冇錯， 我哋捆綁埋美國嘅利益， 唔係，所以呢兩日特朗普會唔會同蔡英再傾電話咧？重要嘅、因為佢話琴晚話要傾噶啦，即 係 今朝開始就話私人傾電話噶，嬲佢話喂，我哋大家不如見一見面啦，打個聽個電話睇下點樣傾， 解決香港嘅問題啦。 即係唔係佢所以擺埋香港問題解決啦？喂，咁你擺決香港問題就解決埋咩？其實華春瑩琴日嗱。北大學會議開完之後咧，華清源出嚟好低調嘅，即係講咗一個 point 啫，即係翻去原來基本點，就係、是、話你如果同我簽咗貿易之後咧，你唔加徵我關，即係唔好再提徵關税呢件事，就係講咗一件事嘅啫。嗱，而家其實睇啦， 嗰個原來基本點，啲人就要問咯，係咪你五月原本簽好嗰即係 特朗普話 係嘢咧？ 特朗普話 係，唉，呢啲嘢咧就有得佢講嘅啫。 嗱，所以而家問題，喂。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你如果特朗普真係打電話同你講，喂，你香港你唔好出解放軍，因為香港嘅地位係好重要嘅， 係 除其他國家嚟講。 其實而家咧，其實你淨係你機場嗰樣嘢咧， 就解釋 全球嘅媒體啊，都話其實香港嗰個機場咧係牽累到全球的 經濟。全球嘅經濟好緊要，你黑啲我咯。 係啊，即係你，因為其實你唔係話嗰個數字咁簡單啦。你香港嗰、那個你話佔 GDP 係5% 啦，係咪？咁你邊個阿陳凡先好笑係嘛？你啲有。搞到機場癱瘓係嘛？咁啊，即係最後尾咧，即係你要付上沉重嘅代價。我哋要問翻轉頭啊嘛，大佬，你唔回應五大訴求，先至付上沉重嘅代價啊嘛。咁但係你而家見到，喂，香港嘅問題咧，又係歐洲啊，佢哋講到明啊，香港喺歐洲嘅能見度其實好高嘅，其實嚇。 計啦， 尤其英國添啦，係嘛？ 咪所以成班外國勢力咧，喺呢個禮拜咧，突然之間 就關心曬香港， 係啊， 撲曬出嚟喎， 係啊。咪所以其實咧， 嗱， 咪你見到我哋而家咧個運動延遲到延續到而家咧，其實有好多目的已達啦，即係嗰個 pleasure point 啊，已經去到即係喂大佬， 你個咩目的先？你冇 咪顯示香港嘅弱勢力咯， 好多人去撐香港啊， 顯示到香港嘅弱勢力。 喂，嗱，你相對之下，你如果講個重要性啦，即係嗱，你相對於印度啊嗰、那個叫做係 核心危機啦， 其實核心危機係恐怖過香港好多， 死咗100个人噶啦已經， 佢成個一國兩制一夜之間 DQ 咗啊！ 唔好讲咁远啦， 系啊， 新疆 啊，冇人都冇人 西藏啊， 其实十米之二系衰格啲嘅。 唔系嗱，北韩啊，同南韩又今日而家正在搞紧。 你有冇见过特朗普 tweet 过关于西藏同埋新疆啊？ 点会连续两日？ 佢唔讲，永远唔讲。 喂，佢连续两日去讲，两日发咗唔知成四个 啊，完全 几犀利。 personal meeting 同習近平 ，OK， 系 二 就是叫喂唔該你好似當年李鵬咁、去見啲學生 係咯，呢、這 個實體 醫埋你 大佬，唔係呢樣嘢實唔會做㗎啦， 做啦。 嗱佢都 叫邊個啫？ 抹一抹手 啊 ，OK。嗱，我美國冇做噶，你哋自己搞掂佢嘛，佢配合翻佢嘅講法啫嘛。 所以大陸而家唔鬧佢噶， 你不如叫習近平， 外國勢力唔鬧佢。 你不如叫習近平開個連登 account 啦。 嗱，跟住咧，之前咧就戰一戰底先。嗯、就話喂，屌、我好多人話我哋 你香港 言曉文啦，即係對香港嘅問題咁樣，一來就補飛啦。上一次話我哋係呢個暴動，係咪？而家美國就正式講啦，再加上配合翻你喺機場嗰兩日嘅情況。 其實機場我覺得係好大件事。即係外國先知道犀利。 機場嗱，我真係要俾翻個即係 credit 俾後生仔啦。即係呢個其實佢哋次次都係嘅，即係覺得佢自己做大咗啦，其實都有道歉啊咁樣，做90度鞠躬嘅大佬。即係你見到其實我嗱，你見到佢班友咧，其實係阻到一啲叫做外國遊客啦、其實佢哋都好 frustrate 嘅，即係佢哋都掙扎嘅。你就話喂，大佬，即係我已經喂，我啲嘢已經寄咗倉啊！我攞埋 boarding pass 啊！你點解唔俾我入去啊？ 唔係咁，我覺得呢個位咧， 呢個有過分嘅， 就係做過咗少少。因為嗱、你要攤換 嚇， 冇問題 嘅話，但係架飛機照飛就真係攤換到機場啦。 係咯、 不過係 check in 咗人上唔到機啊嘛， 鬼用咩嚇？ 係咪？唔係我呢、我估嗰陣時候大家上緊頭，就係因為嗰日射咗眼啦。 其實唔係。其實係即係機場係 set up 佢嘅，即係佢係專登容許某啲咁嘅 airline 咧，係俾你照樣俾人 check in， 咁然之後咧呢個衝突咧 就 係你哋嗰啲示威者同嗰啲遊客解決。 最慘就有啲人講啦、我都有少少同意嘅、即係當時候檢討咧，就係本來係和你飛噶嘛， 啱啊。 啊点啊？ 系 和你飞噶嘛？ 系 arrival call 噶嘛？ 系咁，但系 我哋系宣传紧我哋香港人呢一个抗争运动嘅。喂，点解无端端去咗 departure call 嘅？ 系咯，你 喂跟住喂外国人又好，喂完全系冇筛选地。是唔俾人上機， 包括歐海船啦，歐海船自己親自就同班友仔去傾，先至傾到而家好啊！歐海船啦， 不過即係我唔係要賴咩人，我只係覺得係 over 咁、但 係因為大家嗰個憤怒啊， 但係個結果就 即係我理解同埋即係係可以接受嘅、但係就唔好再嚟多鑊啦。 唔係嘅，咁但係 因為點解你個原則咧就好簡單嘅啫。你所做嘅嘢，除咗要係展現到你嘅文明嘅一面，因為你要同你嘅當權者有相對性啊嘛， 其實佢 比較啊嘛。喂，第二就係、喂，我哋人哋嘅自由， 都 是 重要 的，你係可以阻止人噶嘛？正如有啲人喺度喺我 Facebook 嗰度，我撐你哋啊！咁有個鬼佬就講話，我撐你哋啊！我翻到去，我同啲我家人講㗎。 上唔到機啊，大佬鬼佬， 佢最後咩上唔到？因為好似話唔俾啊，好似都係唔俾啊！即係因為其實佢就話我哋冇未來㗎啦 ，we have no future 啊咁樣。佢跟住個鬼佬就喺度講㗎咋，我真係撐你哋㗎咧咁樣樣、，we support your cause 係嘛？我亦都會翻到屋企啦，會同你哋宣傳。咁但係你俾我過啦咁樣樣。 唔係咁，但係個 好慘， 唔係好慘嘅效果。而家但係外國就終於明咗咯，香港個地位如果變咗係會點？ 係啊， 所以而家就係 唔係，所以我咪話話説在前頭係錯有錯著嘅， 係啊，真 係 㗎。 但係咧，即係我哋都要時刻緊記咧，就係我唔係可以犯多幾次錯誤啊，即 係 可以犯一次，可以犯第二次，唔代表我可以犯第三次，係咪啊？ 其實特朗普好著數啊，因為香港呢單嘢令到變咗黑天鵝，令到美股跌八嚿。佢下個月就可以順理成章減息，幾聯儲局就唔夠膽唔減啊，幾有趣啊！所以 唔係最慘就係咧，我覺得佢亦都係一個即係 trap 嚟嘅。係 啊， 喺成個機場嘅問題上邊咧，根本我哋啲人都未湧得到入去機場嘅時候咧，佢已經 stop 曬所有航班， 咪咯， 特別係針對成個國泰。咁即係話大部分係香港人揀搭國泰噶嘛？以小弟做例子，我第一个 first priority 我一定揀国泰嘅、除非你争好多钱价钱嘅，即系同其他航班嘅话， 所以国泰俾人喐咯， 佢系逼佢啊，系停啊， 哦，逼佢停， 星期一啊，因为点解咧？所有上唔到飞机嗰啲都好啲啊，即系唔系话 check in 完即系上唔到机嗰啲咧，全部 high 晒嘢，嗰啲人已经兴咗啦，喂，我明明 plan 咗系去嘅，无论 business trip 又好，或者去旅游都好。不你全部 stop， 製造一個憤怒喺度， 佢製造個憤怒啊嘛，佢星期一呢一、這個係，我覺得佢係，又點解？我覺得奇怪，喂，點解集中係國泰嘅、港龍嘅、其他啲咧？冇、事喎、 即係俾你香港人嬲， 跟住星期二再嚟一鑊，咁、我就 proof 到啦， 即系要你香港人嬲。 其实因为我哋已经冇人唔忍受得到大家涌紧入机场啊嘛。 嗯 ，OK， 咁你就 stop 晒所有国泰嘅，咁即系话咩咧？ 佢控制唔到外国航空公司。 冇错。 呢两条友唔听话， 机管局系 辞埋职 大陆去嘅。 哇，喂，咁佢出 我觉得系啊， 辞咗职咧，我出嚟讲下真相、啊。 唔系，我觉得奇怪，喂，其他航空公司，喂，佢收唔到风咩？佢唔知道我哋喺嗰度玩和你飞咩？ 系啦， 嗯， 系咪？同埋过去嘅日子里边，攞经验先啦，全部系 arrival hall 啫嘛。 即系呢个黑手系林郑嚟嘅。 几时有去过 departure hall 啫？你咁快 cancel 晒所有机飞机做咩？关你咩事咧？唯一嘅可能性就系你觉得好塞啫。喂，但系正常嘅、 啊， 我同你入都系搭机铁啦。 冇事、啊， 我有揸车， 点都去到、啊。 我唔搭机铁，我搭巴士。 喂，搭 巴 士 都去到啊，大佬。 即系你唔会走去揸嘅车入去噶嘛？ 其实 唔系，所以佢明知你嗰日。因为射完呢、 這个 女仔玩埋嗰个女仔嘅话、大家唯一得个选择嗰日 就 系 机场， 和你飞就系去机场， 真系好愤怒。而且你见到咧，嗰啲文宣爆得好快啊， 系咯， 喂，隔咗一晚咋，嗰啲漫画啊，嗰啲文宣啊，嗰啲口号啊，全部出晒嚟，即系你见到，喂，香港人系团结得咁紧要啊，其实系、而且你 唔系，所以佢咪要继续。你 谂啲阴谋嘅点解？ 我用翻头先喺第一节里边嗰个 argument，或者第二节个 argument 就系话，我觉得佢系唔想我哋完。 O K， 咁即系如果 你配合翻成个嗰个嘅剧本嘅话咧， 佢如果系咁样讲嘅话， 制造矛盾愤怒， 只有权斗下可以解释到呢样嘢嘅啫。 咁佢哋惯 啦，即系呢啲咁嘅所谓反习势力。系嘛？ 唔系呢个系一个不断有多人系估计紧一样嘢嘛，就系话对习近平嚟讲。其实香港嘅稳定咧，系对佢嘅利益咧系最大嘅、 啊。 第一唔会成为西方国家嘅矛头。OK， 而家系咯。 第二，如果出解放军嘅话，系与全世界为敌。唔单止佢利益受损啊，正如前一期嘅《经济学人》里边咧，系佢个副题叫咩啊 ？What is at stake in Hong Kong 嘛、其实个 What is at stake in Hong Kong 咧，其实就系讲紧老共喺香港嘅利益啊。佢话。你唔好睇嗰3%，因为我哋回归嘅时候 3% GDP 20% 占嗰个嘅国民生产总值嘛，变咗三啊！佢话原来点咧？佢话你知唔知道？呢一个嘅大陆、大陆成个股市系得6000多个 trillion， 我都唔识中文点译啦。香港已经占咗4000多，接近5000， 梗系啦， 即系话全个一国两制里边嘅一个。成萬個 trillion， 唔係即係話而家 香港係佔咗接近一半啊！ 唔係你 跟住你測成嘅投資 唔喺度咯， 入內地嘅 都係香港人， 外資嗰、那個叫做係 佔係要高呼香港 嗰、 透過香港 FTP 係有6-7%嘅 FDI 係啦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乜你講緊係咪？ 咁如果你話講即係集資啦，即係尤其係融資啊、集資啊、國際融資，即係你嗰啲國企 即係股票市場啦， 係啦。咁你其實你差唔多係70%啊，起碼 所以你翻翻轉頭去講，即係成篇《經濟學人》就係講呢樣嘢，計嗰條數，喂，你好難。 揾 出嘅喎， 揾第二個地區就可以代替香港。 其實一句講曬啦，如果你要消滅香港嘅話咧，即係你翻翻一個鎖國年代。 喂，仲有就係等於係咩咧？我哋死700萬人，你死14億， 係啊，攬炒好開心啊！其實係攬炒好抵， 我定係足以導致到你自爆啊！ 喂，咁攬炒好抵喎。 所以外國人咪諗到，外國人而家咪諗到就係話，喂，如果香港有問題的話。中国就同中国冇晒做生意，咁佢哋啲银行开嚟做咩？ 唔系，其实就系啦， 好大镬噶嘛，所以咪呢个咪金融呢个咪黑天鹅咯。 呢个就系解释到点解去到今时今日，老共咁憎香港啊，佢咁忌讳香港，嗰个 FDI 都系要主要透过香港而入去啦。咁喂，当然啦，好多其实好，其实当中系好多系红资自己走翻入去嘅，其实系。 仲有啊，成个亚太区有2/3嘅 headquarters， 即系总部咧。其实喺香港嚟噶嘛？ 你就系讲嗰啲机场啊，嗰啲 喂，你试下派解放军啦、 啊， 系全部走夹唔透， 唔一定。 跟住你以后唔需要喺香港用， 唔使再讲啊。 仲有一样嘢，因为你香港嗰个自由关税嗰个地位 冇啦、 啊，你系本来系爱嚟吸纳外国咧啲、啊、即系 系啊，以发展国家系咯， 科技 啊， 啊， 或者敏感嘅科技啊嗰啲咁嘅嘢噶嘛。我哋香港有几多人做呢啲嘢啊？系大陆嘅啫嘛。 喂，所以对习近平嚟讲系一个好两难嘅抉择。喂，其实老实讲，佢亦梗系想完啦。我计极都唔明条数。你睇翻香港呢啲，虽然呢啲好三碎碎嘅嘢。喂，好似唔想完咁啊！ 你即系咁， 成个特区政府，成班差佬。 其实你可以砌到个古仔出嚟嘅。 咪就林郑唔想完咯？ 个阴谋系点样啦？个阴谋其实就系啦，我 let's say 啦，当系啦，就系呢一个韩正想夺权，咁但系咧制造一个香港危机。咁香港咧真系驻咗解放军之后咧，咁其实就香港就宣布暂时一国两制玩完， 唔使暂时 系啦， 系已经玩完， 系永久。 诶、唔系，佢个原本嘅剧本就系咁。咁但係呢韩正最后尾赶走咗呢一个习近平落台之后呢就重新即係、就是、英雄救美啦係咪 因为点解 恢复返香港嘅地位 呢我思考咗一段时间关于佢呢个即係内部中共嘅内部嘅权力斗争呢係延伸嚟香港喺今次个反送中运动里面呢佢理解好简单嘅啫佢由2012年当权以嚟、嗯、对习近平嚟讲。嗯佢为咗建立即系共产党嘅权威，为咗建立佢个人嘅权威咧，佢不断打贪噶嘛。打贪嘅过程里边咧，其实已经系烧到好多咧，系江派嘅利益 咁。即系得罪咗好多人啊嘛，咁佢就要襟低复仇啊嘛。 而呢一个反送中，唔系呢个送中啊，应该讲 都系 送中嘅条例， 都系捉佢哋噶嘛。 其实。佢點解咁震怒呢對於香港人嚟講，佢本來諗住喂大佬，我唔係想搞你哋，雖然我哋梗係知啦，但係你知道有時辣完呢一忽之後再辣一下，其實佢最個初心係在於咩呢佢成日想咧攞翻曬啲錢翻 捉貪官 翻大陸、OK， 等你包仔咧唔可以度嗌人腳留喺香港，係咪 捉你唔到？ 唔係，所以解釋到嘅，同埋喺呢個過程裏面由2012年殺到去2019年喺佢當權裏面佢打咗幾多貪，佢樹立咗幾多個敵人。有好多走鬼咗落嚟香港，所以佢要搞呢条送中条嘅。OK， 佢原本系谂住咁谂嘅，后屘谂住林郑月娥再加码，谂住杀埋我哋，系咪？佢初时不停话冇政治噶嘛，诶、哎，我又乜乜乜噶嘛。咁、所以咧，我觉得佢某程度上有啲派系咧，如果配合翻佢嘅剧本嘅话咧，佢冇理由系唔想完嘅。 咪咯，冇理由唔完啊嘛。 喂，佢嘅利益就系、是、喂喺香港，喂我点？即係 gateway to China， 香港亦都係 gateway to the world 嘛。 咪、比較翻雨傘，雨傘臨尾好靜噶嘛，冇咁多嘢搞出嚟 嘅。你不斷喺度挑引我哋群眾嗰個憤怒，繼續同你砌過、啊，你又唔敢出解放軍。喂，我完全諗唔到你嗰個目的係乜嘢。嗱，你話你不斷挑引群眾，燒差館又好，打死差佬又好，日日喺度亂都好，咁我出解放軍。OK， 出咗又點啊？ 收咗佢，冇一國兩制啦，大家拜拜。咁样，哇！咁我觉得 consistent 喎、啊。嗱，但系如果你香港咁重要嘅时候，你继续喺度挑衅群众，但系你又唔出解放军， 咁你想点啊？又唔完几件事， 完全系唔一致嘅、啊， 有一步都唔让， 奇怪、啊。 所以咪话政治分析到呢个位置就唔识分析咯、啊。 喂，究竟即系话翻翻去转头嘅话，就系话如果系有内部嘅权力斗争延伸喺香港嘅话咧、就算习近平想完。想 settle 呢個問題，想好好迎接即係呢一個嘅十一係七十週年啊嘛，共產黨係咪？ 係啊， 都冇啖好食、啊， 即係話 冇覺好瞓、啊。 一個 decade 嘅一個國慶啦，其實好多即係呢個黨核心係一生人就係試過一次嘅啫，大佬。即係佢未必捱到八十週年嘅一個叫做係國慶嘅大佬啊。 喂，你好簡單啫嘛。 你聽過大紀元啦，好似話好似唔知邊個阿郭文貴啊。郭文佢講啲嘢可能你信一半啦。佢引 參考下啦。 佢就話即係入面有啲老黨員呢其實就出咗十個問題出嚟。其中一個問題就係話佢都擔心啦即係共產黨捱唔捱到出年添啊其實係。 唔係我想頭先補充你呢個觀點呢就係、是。喂，你元朗一役，其实本来系呆单嘅。喂，你系令到更加多人好愤怒啊嘛？ 点解要咁做咧？ 喂，上个礼拜日，你喺太古，你喺葵芳，你搞个女仔， 为咩咯？ 本来系呆单嘅，成个运动，以我再加 double 个数，我当五万咯。喂，你好似仲唔想完咁嘅？ 喂，如果系咁讲嘅话，系咪警队入边啲你降派晒咧？ 梗系有啦。 喂，好明显，无论中联办，无论差佬，黑社会系连结一线噶嘛。我有一样嘢成日都唔记得讲，冇机会就系、是。喂，其实回归前香即系老共喺接收香港前夕咧，其实佢最主力去要统战嘅对象系咩咧？ 社会嘛， 两班人，警察。 同埋黑手，因为点解咧？黑白两道咧，系代表佢喺香港嘅武装力量。其实佢好主力做咗呢样嘢嘅，系早过泛民嘅所谓中间人揾我哋嘅。 嗱， 据我嘅消息就系， 但系呢样嘢咧，即系你对香港人嗰个稳定嚟讲，亦都好重要。因为如果你系控制到一白两黑白两道嘅话咧，你发唔发觉啊？其实回归咗之后咧，你唔觉有啲乜嘢大案啊？即系嗰啲咩金浦嗰啲劫案啊，嗰啲大圈帮、啊， 社会唔同啊嘛， 冇晒嘅其实系， 即系叶继欢之流已经冇晒嘛， 冇晒嗰啲。 但系后期咧、本来佢谂住系稳定香港嘅所谓嘅武装力量、之后咧。就係、是、利用埋佢喺反佔中啊，喺呢一個嘅反送中啊，即係佔中同反送中啊，呢啲咁嘅運動裏面咧，係上下其手咯。嗱、我完全唔排除頭先你嗰個嘅説法就是說，就係話差佬、黑社會同埋中聯辦、其實係有佢哋派系嘅人裏面咧，係不停喺度繼續喺度撩噶嘛， 撥火、 不停撥噶嘛。 係啊， 你諗下，港澳辦、陽光每一次。出嚟讲嘢都系加码嘅，你嗱第三次大家都冇心机听啊，正如阿刘头先讲，我都冇心机听。 唔系佢求其，唔系佢唔讲唔答记者问题， 但系佢每一个字眼其实系越推越激嘅， 而且佢 系好似局你出解放军咁嘅，系咪？你谂下， 咪讲到出解放军系理所当然啊！ 你先由呢一个嘅 Bloomberg 去爆呢一单嘢，话佢已经系驻扎咗喺深圳，但系老实讲，系人都知道。喂，深圳不嬲都好多解放軍噶啦，不嬲都有操練噶啦， 唔係，但係佢屯軍，佢屯軍於深圳灣，咁嗰個係異常嘅。但係我哋都多餘啦。 咁但係特朗普已經 我哋香港個矛盾咧，就唔係解放軍可以解決到， 冇錯。 更何況本身香港就有解放軍，就有萬解放軍，同埋你而家你講到尾啦，你講幾多解放軍都冇，就算你十萬解放軍喺深圳都好啊。問題就係你係咪要殺人啫嘛？你系咪要香港杀人先？如果你香港要杀人嘅话咧，其实警察都做到嘅，根本就唔系在于嗰个武备问题。 佢根本咧，我头先想准备佢讲嘅重点系在于咧，佢不断喺度嗱，有个 video 拍咗出嚟啦， 系 就系话即系 演练啦、 用广东话讲嗰句乜鬼嘢？ 咪就系话咩后果自负？ 后果自负。系咪？ 你见到好搞笑噶，嗰啲咩连灯仔咧，照搵嗰啲镭射笔咧，照住呢个警署都话后果自负。 由彭博去爆呢一段嘢出嚟。到呢一个嘅video 吓、后果自负 啊！ 再前一两日吓、又系美国嘅 啊 ，OK， 我唔知佢哋大佬系咪夹埋嘅，就话Donald Trump 写完个Twitter 之后，跟住有啲卫星片段啊嘛，就喺嗰啲球场里 球场里边有好多咩片嚟嘅，又系俾我个 目的系点咯？我觉得唔系真系出解放军，系吓我哋啊嘛。 不嬲都系噶啦， 空你哋啊嘛！ 但系我哋都话咯，即系连灯仔咧，即系尤其系班后生仔为主啦，系唔惊滥炒啊！真系你而家林郑你讲咩 ？No stick in the society 嘛！你而家你讲话咩嘛？玉石俱焚，哎系，我用毛泽东句说话就系、是、你说得对，但系往往要我加以补充啊嘛，系嘛？你说得冇错，但系要我加以补充啊嘛，即系点解 no stick 啫？喂你喂要反省个系你啊！喂大佬，喂培养一个大学生系要几百万嘅事嚟嘅，点解你最后尾话佢 no stick？ 唔系最大嘅悲哀咧，或者愤慨、如果呢一个社会里边有啲人系 no stick 嘅 话，咁、呢个社会系冇希望嘅。 喂，你自己作为当权者，系咪应该要反省一下？ 咪系咯。 喂，点解会大家作为香港人，大家担住永久居民身份证， 点解卅岁以下嘅？ 点解会 no stick 噶？ 全部冇希望啦。 所以阿李嘉诚冇错噶。喂，你个扑街根本系武则天嚟嘅林郑月娥 吓， 系嘛？喂，你好，喂你好人好者，你做个特首有冇人翻工啊？整个两三米嘅水马喺度翻工噶，真系好似捐狗窿咁样啊嘛！所以我觉得而家你要羞辱林郑好容易嘅咋，等佢翻工，等佢放工，然之后咧就话特首捐狗窿，特首捐狗窿就系、是、等佢嘅 moment 羞辱佢。 咪同埋有一样嘢，我发觉嘅现象咧，即系需要再深入探讨落去咧。而家基本上政治抉择。嚟自港澳辦中聯辦， 梗係啦。 跟住咧就透過差佬直接 order 差佬去做嘢。林鄭月娥咧就是、靠邊站嘅啫。 所以 你留意一下呢個現象， 唔回答記者問題， 唔係佢都唔知點答啊。 啊， 佢而家好似俾人挟持緊咁樣。 唔係呢個就係、蘋果咧就講咗好耐噶啦。蘋果就係話咧喺送中啊。即系其实六月头嘅时候啦，即系佢仲想二读嘅时候咧，就苹果就话收到风， 就係話咧，林鄭嗰兩個砌咧，就話俾老共挾持咗，即係好似綁匪咁樣，將老共嗰個綁匪咁樣樣挾持。 唔係，佢直情係有呢個苗頭啊！啊 真 係 危險， 唔係恐怖主義嘅苗頭。 啊，恐怖主義就係而家係槍口苗頭。 佢而家係唔上唔落啊！ 佢 你有冇覺得佢有少 少做嚟，即係做嚟做咩？真係 唔係，所以其實佢而家呢個時候咧，應該把握機會咧就。焗老共俾佢辭職， 唔係所以唔係佢嗱呢個就係收到 好耐啦。同埋呢一個亦都係喂老對老共嚟講，所有嘅人都係佢嘅棋子，難聽啲講，避孕套嚟嘅。佢係第一個會被犧牲嘅， 咪戇居咯。 所有嘅 fiasco 即係個亂局係你搞出嚟嘅， 一定係啦， 係咪？咁你唔使孭飛。所以有啲人話喂五大訴求唔需要加林鄭落台，因為佢都死梗㗎喇，佢都 啊幾好啊呢、這個都 係咪咪所以啱㗎，某程度上係、不過問題就係、是、而家我哋去到呢個春頸位啦，我哋真係一個困局，咁我哋應該點呢？ 星期日見囉， 啱 講完啦， 好，今晚時間差唔多啦， 我 啱啱落機啊，好鬼攰咁啊， 好啦， 好， 下個禮拜見，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